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六，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代表等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成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动力，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新局面。 李克强在广西考察， 勿忘918壮中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赵乐际出席并讲话。 韩正会见林郑月娥。 多国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动力。 法国宣布召回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 美国军方承认美军空袭导致10名阿富汗平民遇难。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9月15号出席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并亲切会见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代表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等。总书记的会见让广大体育工作者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成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动力，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新局面。 在会见现场，习近平总书记同大家亲切交流，勉励他们奋力拼搏再创佳绩。现场代表们都倍感振奋，同时感到使命在肩，责任重大。 见到总书记之后，心情特别高兴，特别激动，而且总书记还勉励我们要奋力拼搏，我一定会不辱使命，然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争光。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也跟很多我们的运动员进行着单独的交流。总书记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而且他知道是什么状态，我们在场的所有人特别感动。 总书记把体育事业跟我们国家民族复兴紧紧地融合在一起，给了我们这个体育人奋斗的这种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系列指示批示精神，当作我们前进的动力来源，不断做出我们应有的这个贡献与努力。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推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极大鼓舞了全国各地基层群众体育工作者。 我将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构建更好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我们将继续完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推广科学健身理念，掀起全民运动健身热潮，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一定牢记总书记重托，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健身问题，让体育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将习近平总书记对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重要精神落实到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去，更好地推动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让体育社会组织在建设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群众体育基础全面夯实，促进了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我国运动员在赛场上屡创佳绩。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再创辉煌。 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总书记对体育事业的关心与关怀。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吧，更要有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为体育事业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这对于我们是有力的鞭策和鼓舞。我们要坚定自信，积极做好传帮带，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 在三亿人中更好推广冰雪运动，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发展。我们将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争取更多的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来为国争光。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进入了决善决胜的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共享、开放、联谊的办奥理念，牢牢把握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确保北京冬奥会同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 9月17号，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现场与会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介绍了习主席此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和重大意义。 这次峰会是在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后，习近平主席出席的一次重要峰会，也是今年我国面向欧亚地区采取的最重要多边外交行动。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征程》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走团结合作之路、走安危共担之路、走开放融通之路、走互学互鉴之路、走公平正义之路的中国方案，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彰显了中方作为重要创始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发展的重视和引领，展现了习近平主席的大国领袖胸怀和风范。一是高举上海精神旗帜，增进团结合作。上海精神是本组织核心理念，团结合作是本组织制胜法宝。习近平主席指出，要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弘扬科学精神，深入开展国际抗疫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坚决抵制病毒溯源政治化。峰会宣言重申成员国关于增进政治互信、反对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等一致立场，展现了成员国携手应对疫情等挑战、促进共同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二是坚持新安全观，笃行安危共担。面对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形势，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本次峰会批准了关于打击三股势力、禁毒、保障国际信息安全等多份文件，将为各方构建安全共同体筑起铜墙铁壁。三是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开放融通。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打造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深入对接。各方欢迎中方提出的倡议，认为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疫情冲击之时，中方真诚同各方分享发展机遇，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四是加强互学互鉴，促进睦邻友好。为进一步夯实上合组织发展的民意基础，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扶贫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倡议。峰会发表了中方倡议的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声明，批准了环保、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文件，欢迎中方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体现了成员国期待将本组织发展成果更好汇集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五是维护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习近平主席倡议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恪守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营造包容普惠的发展前景。上合组织成员国认为，这些倡议对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日，习近平主席还以视频方式出席上合组织和吉安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强调各方应在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前提下，协助贯彻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让阿富汗人民自主掌握国家前途命运。上合组织和吉安条约组织成员国都是阿富汗的近邻，举行联合峰会有助于发挥两组织的独特优势和各自影响，向国际社会发出推动阿富汗止乱回稳、和平重建的积极信号。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16号至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广西玉林南宁考察。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李克强到育柴集团考察，得知企业从国家税费减免中获益很大，

一个著名将领，他这个一生呢，实际上就贯彻了中国军人和共产党员他的崇高信仰，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的。 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代表500多人共同缅怀先烈。仪式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哈尔滨市青少年主题宣讲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祭广场，上午8:30，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属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努力的奋斗，振兴国家，国强了，人民才强大。 在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在浙东抗战老兵纪念园，当地面向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举办抗日救亡、抗战人物等专题展览。 通过这个活动呢，也能让我们记住今天的这个生活来之不易，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啊，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付出了非常多的牺牲。 今天全军各部队组织开展了铭记历史、奋进强军等纪念活动，官兵们从先辈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中汲取前进力量。 我们在演训一线开展纪念活动，警醒官兵铭记浴血奋战的历史，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淬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魄，履行好捍卫祖国安全的神圣使命。 9月18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广东深圳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韩正充分肯定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在疫情防控、恢复经济、疏解民困等方面取得的工作成绩，希望特区政府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依法组织好接下来的三场重大选举。韩正说，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希望特区政府团结带领香港社会各界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谋划长远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巩固稳中向好的局面。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扩区赋能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将形成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新高地。希望特区政府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用好中央支持政策，不断深化香港与内地的互利合作。林郑月娥表示，感谢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将认真组织好选举工作，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前海开发，推动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夏宝龙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做好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这篇大文章。 昨天晚上，圆满完成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乘坐专机平安抵达北京。 这里是北京西郊机场，那么在我身后可以看到飞机的舱门已经打开，我们地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相关负责人和三名航天英雄的家属也已经来到了现场，准备迎接他们的凯旋。 舱门打开后，还处于重力再适应阶段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坐在特制的软椅上被抬下舷梯。 总指挥长同志，神舟12号飞行乘组任务已完成，向您报道。航天员聂海胜、 航天员刘伯明、 航天员汤洪波， 欢迎你们凯旋而归， 敬礼。 据介绍，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中秋假期临近，各地的人们喜迎团圆假日，城市乡村节日氛围渐浓。 昨晚，一场喜迎中秋的森林音乐会在南京拉开帷幕，同时2021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也在今晚点亮。在四川眉山市的桂乡村，虽然离中秋节还有两天，可乡亲们已经在猜灯谜、扎灯笼、玩游戏中提前感受到了节日的快乐。中秋月圆，月饼必不可少。在新疆和田市，本地的土月饼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走俏市场， 非常不错，非常好吃。 然后今天呢过来又拿上十盒发给我们上海的朋友。 在山西朔州的新大滩村，靠着缝制香包富起来的巧手妇女们正忙着赶制中秋节的手工香包。在河南商丘，社区里的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做月饼，在传统文化氛围里喜迎中秋。在广州，20位国外友人在粤菜师傅的指导下尝试制作广东月饼。 中秋佳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喜庆祥和，市民们说各行各业都比去年要好，过节心情更好。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点亮了多组五彩缤纷的灯饰，增添了节日气氛。市民们出门采购月饼，与亲友聚餐，迎接中秋节。 就同我妈妈啦，妈妈90几岁啦，细佬啦，妹妹啦，一齐准备过中秋节咯。系啊，所以要嚟买月饼啦。过去嗰一年香港系好咗好多嘅，社会好平静啦。同埋各樣嘅行業都慢慢恢復嘅，我相信係社會會越嚟越好啦。 今天跟家人到這裡喝茶啊，中秋節快到了，現在市面上也很興旺了，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過節過日子啊，大家都開開心心。現在香港要更加努力融入大灣區，希望大家都有更好的發展。 我们的香港的市民呢，今年呢特别开心，因为你们看我们的生意啊，现在都慢慢的恢复。有了国安法实施了之后，我们香港的秩序稳定的，所以我们香港的市民都出来吃饭的都是比较多。另外呢，国家的这个前海的方案呢，就出来了，我们香港的市民也感觉到这个。有了更大的希望，都感觉到我们有很多机会去发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中秋假期推出一系列精彩节目，陪您欢度佳节。 新闻频道以花好月圆为主题，推出月圆时刻梦正圆中秋特别编排，通过人物故事、景观直播等，展现新时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9月21号晚，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及相关广播频率和新媒体平台将向全球同步播出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晚会分三个篇章，融合歌舞、器乐、创意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在中秋夜为观众献上一台视听盛宴。此外，大型文化节目《朗读者》第三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中秋假期期间，财经频道将推出中国粮仓融媒体直播活动，综艺频道喜满中秋夜，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中秋，戏曲频道2021中秋戏曲晚会盛世共婵娟也将与广大观众见面。总台各频道频率和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过中秋。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继续在陕西进行，在昨天的女子10米气步枪赛场上刮起了青春风暴。年仅17岁的浙江小将王之琳以253.3环超世界纪录0.4环的成绩夺得冠军。22岁的湖北小将张天琪和21岁的东京奥运会该项目冠军杨倩分列2、3位。值得一提的是，本场决赛的8名选手全都是20岁左右的小将，这也展现出中国射击雄厚的人才储备实力。而在柔道男子负73公斤级的1/4决赛中，内蒙古选手巴彦德利黑对阵北京选手林高慧。在比赛中，林高慧意外扭伤了脚踝，一度躺在场上。此时，巴彦德利黑主动上前扶起林高慧，并搀扶着一瘸一拐的林高慧离开了赛场。是对手也是朋友。全运会上，选手们在激烈竞逐的同时，也展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 福建莆田实施24小时不间断核酸检测，目前日检测能力达20万管。针对农村隔离管控难点，莆田通过设置出入口24小时查验关卡等方式，避免交叉感染。厦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全面启动，管控措施升级，从今天开始，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居民非必要不外出，所有公园、景点等场所关闭，群众性活动暂停，所有餐饮单位取消堂食，公共交通实行限流运行。 漳州进一步扩大核酸检测范围，在台商投资区、陇海区等区域全员核酸检测的基础上，新增特殊岗位，如教师、医生等全员核酸检测。目前，福建莆田、厦门、泉州全港及漳州台商投资区已全面暂停省市际客运班线及跨城出租汽车、网约车等业务。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福建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全力做好市场保供，全省主要副食品日供应量达1.8万吨，货品充足。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7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31例，含6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截至9月1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13例。截至9月1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7001万7000剂次。另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最新通报，自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92例。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秋小长假铁路运输今日启动，国铁集团预计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4000万人次。假期期间，铁路部门将统筹疫情防控和运输组织，创造平安健康、温馨舒适的出行环境。记者今天从银保监会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末，保险资金投向碳中和、碳达峰和绿色发展相关产业资金规模超过9000亿元，投向的重点领域包括交通、能源、环保、水利、市政等。目前，银保监会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保险资金责任投资指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首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的有关情况。博览会将于2021年11月5号到7号在湖北武汉举行，届时将举办湖北武汉之夜专场推介会、2021中国文化和旅游高峰论坛，以及长江文化产业带投融资促进全球旅行商大会等活动。昨晚，中国向联合国维和人员援助新冠疫苗交付仪式以视频方式举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为保障联合国维和人员健康安全，帮助他们更好履职，中方向维和人员援助的新冠疫苗将优先用于非洲任务区。为期5天的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闭幕。本届图博会达成中外版权贸易成果7321项，同比增长7.9%。展会期间举办1000余场线下活动，参展的2200多家国内外机构均同步线上参展，进行近300场视频国际会议。央企入滇集中签约今天在云南昆明举行，60家中央企业参加，签约项目涵盖绿色能源、5G 新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投资金额约3600亿元。中央企业全力支持云南省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示范省。今天，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这193个项目涵盖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总投资1261亿元。17号，连接西安至延安的西延高铁控制性工程进入攻坚阶段。西延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包银海高速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投入运营后，西安至延安的运行时间将从2.5小时缩短至约1小时。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21期《丰收月圆幸福长》，多路记者将在湖北、甘肃、新疆、四川、浙江、辽宁等地的乡村和老乡们一起共庆丰年、共度中秋，讲述小康故事，分享梦圆喜悦。 多国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动力，将推动上合组织高